守护使者技能天使微光，强制击退角色霸体无效，盾牌的阻碍同样无效。就在蓝宇主场对星星的那场比赛之后，就有无数评论中提到，如果蓝宇的治疗选手徐景熙可以在被海无量和包子入侵夹击时使出一个天使微光的话，那么那场比赛的结果恐怕就会不一样了。比赛后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如果，而在星星和霸图这场对决之后，也同样出现了各种如果，天使微光也再次出现在了这样的主题当中。星星输了，张新杰十不转的这记天使微光或许并不是唯一的转折，但总是这场团队赛中很重要的一个赛点。天使微光将君莫笑强制击退，张新杰借机就让十不转冲进了换人区。等君莫笑再杀回时，迎向他的已经是林静妍的冷暗雷。赛后又有分析指出，说天使微光之后，理论计算上来说，散人君莫笑还是可以赶在十不转冲入换人区前截到的，但是君莫笑到底还是慢了一步。张新杰的反应和手速都不低是一个原因，再一个或许是叶修老了，或许是霸图在擂台赛上的消耗起到了作用。毫厘之间的差距谁也没办法说出准确的原因，就连叶修自己也不能。星星现在需要正视的就是星星和霸图第二轮比赛的最终结果，星星负。比赛一下子回归到了起点，两队将在第三场决出最终胜负，而这一局因为霸图战队在常规赛的排名领先星星，所以将在霸图主场进行。但是这个主场收获的主要就是场馆的票房收入以及现场粉丝的加油打气，主场选图权在这局决胜局是没有的，决胜局将是绝对的随机图，而且是任何荣耀玩家都绝对没有见过的对战图，这是荣耀游戏方专为季后赛定制的比赛图库，在被用到前不会有任何触及实质的剧透，地图都将在比赛日当天随机从图库中生成。看起来双方都没有地图上的优势，但是很显然霸图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他们对于陌生图的适应能力绝对要在星星的新人之上。此外主场优势虽没了最大的选图权，但现场还在，霸图这魔鬼主场的气氛对于选手的士气和情绪没说影响怎么看也是没可能的。再来第三轮比赛距离第二轮算下来完整的休息时间也就是两天，星星不可能在这两天里还飞回 H 市又再飞回来，于是这两天霸图可以在他们熟悉的环境里调整状态迎接最终的决战，而星星呢只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慢慢消化刚刚失利的不快。比赛结束的当晚，陌生的城市，陌生的酒店里，这一觉能睡踏实的人可不多，向来装不下心事的陈果这一夜显然是没得睡的，在屋里晃来晃去很想找人去聊聊天，但是却又哪敢去打扰选手们的休息，心绪不宁的他坐在电脑上东逛西逛的已经刷了三四个小时了，其他一半的时候是打开了一个网页后就愣神儿。明明还有一场决胜局，比赛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自己干嘛要这么紧张呢？陈国在心里宽慰着自己，然后回过神来一扫眼前打开的网页，好巧的开的就是目前对霸图战星星第三场的投票比率，霸图 87.3%， 星星 12.7%。 靠， 陈国忍不住骂出了声，这投票悬殊也太大了吧。第一场星星主场战霸图，当时看好霸图的人就是多数，但是最终星星获胜， 于是第二场星星客场战霸图的比赛，虽然还是霸图占优，但星星的支持率愣是被拉高了。但是这第三场怎么一下子就悬殊到这种地步了？陈国很恼火地认为这太不靠谱了，但是心底里却很清楚，自己会不安，自己会紧张，恐怕就是因为潜意识里也有些认可这样的支持率。三四个小时里，虽然一半时间都是在愣神，但是到底还是看了不少网上评论的资料。陈国现在水平可也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了，再不是早期那种看什么都觉得有道理的阶段。网上的各种评论信息，哪怕是名家评论，他也不会盲目认同，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和认知。结果这样看下来，却看得忐忑无比，实在是因为他的认知对于很多看法只能认同，没有办法击倒。比如随机图霸图方面的优势，比如星星在陌生环境下的状态调整，比如刚刚失败的这场比赛对士气的影响，这些通通都是客观存在的，陈果再不想看到他们也都在那儿。尤其士气这一节，陈果亲有体会，他可以感受到星星的诸位在这场失利后的茫然和失落。星星的大家都很强大，睡一觉就会好的，陈国这样告诉自己，但是跟着他就睡不着了。刷了三四个小时的网页还是无心睡，现在看到这赛后新添加的第三场支持率投票瞬间拉开的两队差距后，更没法睡了。陈国狠狠地投了星星一票，比利纹丝不动，只好苦了个脸继续在那儿发呆。正在这时， QQ 闪动，陈国打开一看，居然是叶修。 你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啊？ 陈国看到叶修和自己一样没睡，心里可一点都没高兴，反倒是咯噔一下。在他看来，叶修就是星星万年都不会倒塌的台柱，任何情况都不可能让他有丝毫动摇。结果这货都因此而无眠了，看来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 哦，我起来偷下菜。 陈果无语，自己跟这货身边都两年多了，你什么时候种过菜呀？ 哎，你的菜我为什么偷不了啊？ 陈果气，自己的农场好多年没玩了，种下去的菜一直也没收，被人偷过了当然就再偷不了了，这么基本的规则都不知道，你还装偷菜的。 早点休息吧，没事的。 叶修这时又说了一句。陈果很想问问怎么个没事法，但是手搭在键盘上，最终还是只敲出来了一个 O 字。关了电脑，钻到床上，陈果辗转反侧，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又醒了，这一晚上也不知醒醒睡睡了多少回。第二天醒来一照镜子，乌溜溜的两个黑眼圈，太影响士气了。陈国想着，这么去见大家，自己的紧张不安一目了然，说不定会传染给别人。陈国这正郁闷呢，房门被敲响。 谁呀？ 起来了吗，果果？ 唐柔的声音。陈国拉开房门，穿戴利落的唐柔站在门外，一看到他立即就笑了。 又没睡好啊？ 干嘛又说又？ 陈果不满地嘟囔着。不过说实话，自从组起星星这支队伍后，陈果的睡眠确实下降得厉害，逢比赛日总是一番折腾，赛前会紧张地睡不着，赛后赢了会兴奋地睡不着，输了会郁闷地睡不着。以前粉家事的时候，只是在偶尔场次会有点这样的表现，现在投身星星，从挑战赛到职业赛，成就了陈果无数个不眠之夜。 快点收拾去吃早饭了。 哦，哎，其他人呢？ 叶修通知说起来了就去训练室。 我怎么不知道？ 唐柔弯下身， 从陈果房门门缝边捡起一张小纸条给陈果看。 小纸条？土不土啊？ 怕打扰大家休息吧。 陈果一愣，这确实是一个无声无息完全不会打扰到人的通知方式，而且也没有规定时间，看来确实是要大家休息个够以后再去。陈果又哪里有什么心思休息啊，飞快洗漱完了妆也没什么心情化了，直接素颜顶着俩黑眼圈就拉着唐柔出门了。要照他心思，早饭都不想吃了，但是这还有唐柔不是，陈果可舍不得把选手给饿着了。吃罢早饭，两人就一道往训练室那边去了。客场作战，训练室由主队方面提供，各大战队都有专供客队使用的训练室。早期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的战友，曾有故意把客队训练室的环境弄得糟糕一些，以此影响客队的训练效果和心情。后来联盟引入了监管制度，比赛前联盟方面会和客队一道对客场训练室进行审查，这种粗鄙的手段才得以被消除。现在各队也都不会再在这种事上使什么手段了。霸图的客队训练室，常规赛时星星就来认过门，上轮比赛前也使用过，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霸图这战队的风格从来就不屑于在这方面恶心对手。两人到训练室时一看，叶修已经在了，同时还在的人有苏沐橙，再就是乔一帆、罗吉和安文义三个小年轻，其他人都还没过来。陈国扫了一圈，从大家神色上看不出什么好坏，但是至少没人有黑眼圈，这点比他强多了。很随意地招呼了一声，陈果和唐柔也是各找了位置坐下，没人说话，训练室里尽是键盘和鼠标的击打声。叶修起身向着唐柔挥了挥手， 哎，这儿有个视频文件，你看看。 哦， 唐柔点头接了叶修传来的文件，打开一看，是上一场比赛中一些韩嫣柔的战斗剪辑。叶修那边离开座位，已经绕步走了过来。